号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身体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北京时间15:2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咱北京疾控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张勇。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张勇张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按照老的惯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北京市疾控中心2015年第38周的一个疫情周报，好吗？ 好的。2015年第38周，也就是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8种，1831例，死亡6例。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痢疾、肺结核和梅毒，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84.54%。与前一周比较，法定传染病发病数下降4.69%，全市的疫情整体平稳。乙类传染病发病数较前一周上升了0.41%，其中猩红热较前一周上升121.05%。丙类传染病发病数呢较前一周下降7.79%，其中手足口病较前一周上升了18.18%。其他感染性腹泻呢较前一周下降了16.63%。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哎，刚才我看到了哈，像这个猩红热上升的比例会比较高，121.多%啊，还有包括手足口病，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在这个季节要格外注意的哈。 对， 嗯，好，那刚才就是我们的张勇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咱北京市疾控中心2015年第38周的疫情周报。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和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疾控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张勇来说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关于这个健康的。啊，那肯定是，而且呢是关于这些年大家可能稍微有所忽略的啊，就是在我们身边这个所谓虱子啊，就是传播一些传染病的这种虱子，它在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复苏和抬头的趋势？那在美国呢，现在爆发的这种超级虱子疫情到底又是怎么回事？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那刚才呢我已经给大家预告了哈，今天我们健康北京的主讲话题呢就是关于预防头虱的话题啊，就是以前老人在我们过去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哈，比如说有的人头上会长虱子，大家觉得这特别的苦恼哈，有的时候还会下疖子，是吧？那现在大家卫生条件都好了，觉得这是不是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还需要不停的去监测它和预防它。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节目的嘉宾疾控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张勇张所长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跟张所长这个在咨询哈，说像这个虱子，比如说咱说蚊子是这个夏秋啊经常会骚扰我们，对吧？那这虱子有没有季节性呢？ 实际目前的这个根据狮子流行传播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表现的比较突出的，特别是在小中小学甚至包括幼儿园，那么开学季节一开学之后呢，往往会接到这个有关头虱的一些报告。 嗯， 那么包括国外包括国内，那么往往在开学季节呢，这个表现比较突出，实际上也是它的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哎，也就是说跟这个气候变化没有关系，但是呢却跟我们的生活这个习惯有关系。比如一到开学的时候孩子们聚集起来了，所以呢从数据上来看，往往这个时候是这个头虱疫情报告比较明显上升的一个情况。 对， 哎，刚才我也说到了，其实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哈，在美国呢就有25个州发生了超级狮子疫情。首先呢咱来先说说这超级狮子是怎么回事。我一开始理解就认为它是个头大，所以叫它超级狮子，是这么回事吗？ 实际上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超级狮子觉得可能就是个头是不是比普通的狮子要大很多。 嗯， 实际上呢目前根据它的这个传播和爆发疫情的一些基本情况来分析呢，像美国的这个头虱呢，它往往呢是出现了，因为在这个头虱爆发过程中呢，他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防治。 嗯， 用药防治之后呢，狮子本身对这个防治的药物产生了我们叫抗药性，也就是以前你可能用少量的药就能够把它杀死，现在可能用10倍的药都不能把它杀死了。 嗯， 所以我们把这种狮子叫做超级狮子。 就跟我们说大家用抗生素的时候会出现超级细菌哈，就是它有很强的耐药性，你用很多种抗生素都没有办法消灭它。也就是这超级的意思不是个大，而是说它能力更强，抗药性更强了。 对对对，主要表现在它对这个化学杀虫剂的抵抗能力呢越来越强。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有对策吧，该怎么应对呢？ 实际上呢我们应对的措施呢主要包括几方面。首先第一呢，要了解在新的这种情况下它的传播的途径和一些方式。 嗯， 就像您刚才开头所说的，以前呢咱们可能认为这个农村或者这个环境卫生特别差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头虱的出现。 嗯， 现在不然，像您刚才说的，美国25个州在开学后爆发这个超级狮子疫情。美国 CDC 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每年大概有1000万左右的3到11岁的儿童感染头虱。这个数据实际听起来还是非常可怕的。 近15年都是这样。 对， 2000年开始。 对，至少十几年以来呢，这个头虱的危害已经，而且它的危害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听听这些地方，加州、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也出现了这种头虱危害。所以实际上是这个狮子爆发和它的传播的一种新的方式，并不是简简单单说我们环境卫生差才出现头虱。 嗯， 这是它新的一些流行趋势，值得我们去关注。 对，以前咱们老话老说哈，比如老人说孩子你老不洗头啊，不洗澡，这时间长了得长虱子了，对吧？老觉得是清洁不到位，然后可能才会长虱子，卫生条件不好才会长虱子。但其实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改变了，那这个条件变好了，但是虱子的这种传染途径其实发生变化了。那它具体的变化在哪儿？是说流动性增强了吗？ 实际主要体现在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当环境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往往容易产生虱子，这是它的来源。 嗯， 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体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人员这种流动非常频繁，而且刚才咱们说到当人群聚集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个中小学，一般假期孩子们有出国玩的，什么东南亚、美国哪儿都有。 嗯， 那么回来之后一旦他感染头虱，那么在家里边呢可能只是在他家庭人员内部传播， 小范围的。 对，但是一开学之后呢，因为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留长头发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嬉戏打闹互相接触，那么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嗯， 所以说他的传播方式往往是表现在人群聚集的时候，你比方说人群聚集的场所，像咱们说学校、旅馆， 嗯， 甚至包括火车站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是最容易来传播这个头虱的。 哎，也就是说现在人员密集的地方，然后流动性强的这个地方啊，一旦有这个源头，有可能就会造成小范围或者大范围的这种传播。 对， 所以这是新的传播途径。但是我们说对于传染病或者是这种传染性的疫情啊，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切断它的传染途径，对吧？那对于头虱，尤其这种超级头虱，用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抗药性了。那怎么样切断它的传染途径？这应该是我们着重要去考虑的吧？ 对，实际控制头虱呢，说难好像觉得大家听得挺复杂的，它这样传播在一定范围之内，但说简单也非常简单，就像您说的，就是把它这个源头给它切断。 嗯， 源头切断呢，一般常规的做法呢，我们可能有一些物理的做法，甚至包括一些化学手段，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方法。物理做法呢，实际最简单的，如果是小男孩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他把头发要剃光了， 直接剃头。 对对对，这个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方式。 嗯， 但是小女孩呢，往往她有的时候，往往呢，她可能舍不得剃头发。 嗯，现在孩子都有这个自己的审美观 ，对， 不愿意。 在、 嗯、 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我刚才跟您聊的时候，实际也提到咱们那个物理方法，以前大家记不记得，就是那个。齿儿特别密的那种梳子，我们把它叫篦子。 嗯， 对，现在可能在市面上很难见到了。 我听这词儿还有点稍微的、嗯、有印象哈，但是还是有点陌生。但是我相信很多九零后估计没听过这词。 九零后年轻人肯定没听说过。现在呢，我上次呢在了解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专门也上网去查了一下。 嗯， 往往在南方的一些传统的工作作坊里边，还保留的一些用牛角或者是特别好的木头做的那种所谓的篦子呢，就是它的这个齿特别密，然后用它来梳头发，可以把这个虱子的成虫，甚至包括它的幼虫，就像您刚才说那个起子， 嗯， 对，甚至包括它的卵，一种白色的附着在头发根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把它用物理方法用篦子给它梳下来。 嗯， 然后呢再对篦子进行消毒处理。 这么小都能梳下来吗？我在想啊，这虱子起子包括它的那个卵，我们用肉眼在头发里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对，头虱甚至包括它的这个幼虫起子呢，用肉眼都可以观察到。 嗯，所以拿篦子就是齿儿特别密的那种梳子往下梳的话，这是一种物理方法。 对， 梳下来以后再对它进行消毒。 对，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哈。 对 啊、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尤其在这个虱子传播期间，你比方你自己使用的这个毛巾，然后包括衣物，那么都要进行相应的消毒或者是杀虫处理。 嗯， 一般我们原则上建议，如果不怕烫或者高温处理的衣物呢，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高温，比方说100度左右，那么最多30分钟，那么基本上就能把连虱子带起子带它卵都可以杀灭。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还有其他的呢，比方大家洗完衣服以后可以熨斗， 嗯， 对，高温的时候，无论是蒸汽熨斗还是电熨斗，把它处理一下， 嗯，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杀灭这个虱子的成虫。 哎，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怎么样去杀灭它？那我们反过来再来说说吧。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呀，你像这个蚊子，比如叮个包啊，我们涂点那个东西就下去了啊，过两天就没什么事儿了。也说其实蚊子会有传染一些传染病，但是大家对它就有点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于虱子，很多朋友说，哎，近些年在我们北京地区是不是已经见不着了？我们是不是对它就可以不去预防、不去监控了？现在咱们北京周边是不是一直在监控咱们虱子的这个危害疫情？那目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因为我们从大概2013年开始，我们除了我们常规的监测，像我们北京市全市，您刚才说的这个蚊子密度，你比方说哪个区域，你比方公园高还是居民区高， 嗯， 大概密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对全市那么不定期的连续的已经监测了有几十年。那么最典型的像那个蚊子呢，我们从5月份开始监测，一直到10月底。 啊，到10月底。 对，在全市大概可能有100多个监测点。 5个多月的时候。 对，一直在关注蚊子、苍蝇、老鼠、蟑螂。 嗯。 这叫我们常见的四害监测。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近些年来一些大家不太关注的，我们叫非常见的病媒生物，我们也开展了定期监测。那么其中包括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像跳蚤， 嗯， 这个臭虫，然后也包括这个虱子， 还有我们之前说的蜱虫。 对对对，老百姓对比较吓人的时候，这个咬一口就会死人的这个啊。 对，嗯， 对，我们都把它纳入了我们的监测体系。其中虱子的监测呢，数据显示我们近2年实际上呢一共接报了有3例报告说是有头虱发生、嗯、所以说它的这个发生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3例报告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中1例呢是在某一个区的幼儿园， 嗯， 另外1例呢是在一个快捷酒店，第3例就是在某个区的一个小学。 嗯， 所以说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地点实际上非常明显，特点非常突出。 那么我们的监测显示呢，就说虽然呢，我们至少在北京区域没有出现这个狮子的这种小的爆发或者是这种传播， 嗯， 但呢也值得我们警惕，在一些特殊的场所，我们还要去关注它。 哎，虽然近两年只有三例哈，但是也不是一例都没有，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它。而且出现在幼儿园或者出现在小学，其实有可能会造成传播。对， 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要是处理不当，因为他们一般有个例，他报告上来之后呢，我们所属区县的疾控中心会指导他们开展相应的一些处理。但说句实话，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处置他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 嗯， 甚至包括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校医，他见都没见过，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新的困难。 哎， 对， 所以这块呢，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监控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呢，也通过像媒体呀或者其他的途径告诉大家，怎么样让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年轻家长，告诉孩子怎么样预防这个狮子。 对， 也可能我觉得从科学的这个角度，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孩子来讲一讲，比如说通过下面一段这个张老师的介绍，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刚才您一直叫头狮，难道它只是生活在我们的头上吗？就是这个狮子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或者它的习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会感染到我们，又对我们有什么危害？ 对对对，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呢，实际上应该让大众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狮子的一些习性。 嗯， 首先说呢，我们说这个狮子，因为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比较遥远了，貌似啊。 嗯。 那么它呢，往往从分类上来说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叫这个头狮，那么还有一类呢叫体狮。 啊、哦。 那么体狮呢又分为两类，那么一类呢可能在这个像咱们腋下的这样的一些毛发上面着身的体狮。 嗯。 那么还有一类呢，也是在其他的人的这个毛发里边着身，那么它叫阴狮。 嗯。 所以说呢，这三大类呢，往往在人体上这个寄生。那么这个狮子寄生，实际它表现在呢，危害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它的狮子叮咬之后呢，会造成这个皮肤的这种溃烂， 嗯， 形成这种脓包，那么造成皮肤的感染，这是一方面。 我这样来对比一下，比蚊子咬的要厉害是吧？可以这样比吗？ 因为它在局部的范围，你想这个头发就这么点的面积上，它如果着身的比较多的话， 哦， 那肯定比蚊子的危害还要大感觉。 因为它这个也非常集中， 对对对对，集中，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它还会传播一些传染病， 嗯， 这个是我们更加关注的。你像狮子能够传播这个流行性的这个斑疹伤寒， 嗯， 然后有狮传的回归热，那么这些呢都是通过狮子来传播的。那大家觉得这个传染病是不是离我很遥远？不然，如果说你比方说孩子假期的时候去非洲去玩去了，那么非洲这个地区呢正好有这个流行性斑疹伤寒， 嗯， 那么这个狮子呢携带了这种病毒，而且寄生到这个孩子的头发表面，那么它就会传播这种传染病。所以说这种传染病，而且传播速度大家想多快， 嗯， 你坐飞机从非洲飞回来了，那么在北京可能某个幼儿园或者小学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传播。 嗯， 所以说呢，这个传染病的传播呢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那么实际上狮子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因为很多人见也没见过，大家回头可以上网去搜一搜这个狮子的图片， 对，百科图片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看一看。嗯， 它呢往往就喜欢这种阴湿的这样的环境。那么如果你头发洗了以后呢，可能一直保持这个比较潮湿状态， 嗯， 那么很容易可能吸引到狮子。另外呢，如果说长期对这个个人卫生包括头发呢不进行清洁，那么也容易着身狮子。 嗯， 那么它往往呢就寄生在这个头皮的表面，头发的根部， 头发根部的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所以要扒开来看。 对，所以如果你要去找寻它，一定把头发呢要扒开在头皮根部，头发根部去找。 嗯， 往往它不会到这个头发的下端或者末梢。 嗯， 所以这也是难于发现它的一个这个因素之一。 哎。您看，您既然说到难于发现了，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有时候在小朋友身上会出现， 对， 年龄小的孩子他可能表达起来跟父母描述起来没有那么的清楚哈，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细心的老师或者是家长，然后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发现孩子是不是比如说感染了这个狮子啊，身上有了狮子，那通常会有没有一些症状，比如孩子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可能判断说啊要引起注意了，他是不是可能头上长了狮子啊，您有没有典型的这种症状？ 对，最典型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像幼儿园， 嗯， 那比方说他 老是不停的这个挠头。 挠头。 对，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你像小女孩，你像咱们一般说，我如果卫生条件比较好，家里边可能一周我们洗几次头发，对吧？ 嗯。 也不会出现她不停的挠头。那么你如果幼儿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发现，特别是女生，因为白天没事儿她就挠头发，然后头发说了痒，而且报告说痒，那么可能这个情况下呢，特别要关注一下。往往我们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到。那么狮子呢，它是体色接近透明，然后稍微成虫呢稍微发点棕褐色， 嗯， 这个容易看到，它个体大概也有一两个毫米大小。那么麂子呢，它基本上呈这个白色接近透明状，在头发的根部，大家去观察，我们拿肉眼可以看到， 嗯， 就是如果小女孩老说这个头发痒，然后呢又老挠头，这个呢就需要引起我们这个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的关注。这个呢，实际只要你认真去检查，一定会发现。 嗯，所以这个呢是孩子的一些肢体表现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异常的表现。 对， 如果有心的家长和老师的话，一定要这个留个神儿啊。 对， 比如说再联想一下，是不是前段时间去哪玩了？所以赶紧给他检查一下。如果有的话，用刚才我们张勇所长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方法，物理的方法啊，给孩子们去处理一下， 对， 防止他这个进一步的去传染或者是这个扩散到别人的身上哈。 对，实际上就除了一些物理的方法呢，我们还有一些化学防治的方法。 嗯， 那么就说至少呢，因为这个头虱啊，说句实话，在某些程度下还比较难于根治。 我们洗个头难道不行吗？ 不行不行，普通的你比方说咱们说高温，刚才说了物理方法，你可能100摄氏度下你得达到半个小时的作用时间才能够把它杀死。 哦， 你说我简单的洗头，你就可能洗头也用不了多长时间，3分钟5分钟。 但我有洗头膏啊，那不是化学物。 洗头液呢，它是对清理头皮屑这些可能作用更为明显一些，对虱子呢没有杀灭的任何作用。 哦，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呢，针对这个头虱的这种感染状况呢，我们实际上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市售的一些成品药剂，或者是自己配置一些药剂。来进行杀灭， 市面上也有卖的， 对 啊，专门杀灭虱子的这种药剂。 市场上我们一般在药店里边能买到的呢，最常见的一个呢叫做百步汀。 啊，我知道那个， 对， 大家可能应该 一百二百的百，部队的部，然后百步汀。 嗯， 这个在药店里边呢，往往容易去发现。那么还有另外一类呢，药店里边大家可以去介绍，它是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学名称。那么但是大家咨询一下药店人员呢，基本上就可以告诉大家防止头虱。 而且你按照它上面的那个说明哎来使用。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用这个50%的这个百步汀呢，我们要求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这样：首先呢，拿这个百步汀去洗头，那么洗头发可能洗2到3遍。 嗯， 洗完头发之后呢，用一个热毛巾把头发整个包起来，包起来大概包20到30分钟。 嗯， 那么连续洗3天，洗完3天之后，第3天呢，我们再用那个洗发剂。用清水呢把头发彻底的清理干净， 嗯， 这样的话基本上能够起到一个杀灭和根治的作用。 嗯， 往往大家别说，哎，我洗这么一次两次可能就以为它起作用了，必须坚持至少得3天以上。 嗯， 然后它可能才能够起到发挥作用。 对，3天以上以后再仔细的观察几天啊，看看是不是真的把这个杀灭了。 对， 啊， 看看有没有残余部队。 对，但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省事的方法，就是一开始说了，就是把这头发都剪掉。当然，这可能从美观上面来讲哈，可能有的小朋友接受不了。但当然，这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 对，实际上要从根治或者根除的角度来讲。剃光头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对，刚才说了一些这个环境哈，包括也说到他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那有的人一听说，哎呀，我们家因为现在养宠物的也多嘛，说我们家比如养猫养狗，那狮子喜不喜欢？既然喜欢这个寄生在人的这种毛发上面，会不会喜欢动物的身上？ 这个实际上呢，大家不必担心，就是说我们在人体上寄生的这个狮子，我们可把它统称为体狮。 嗯， 那么它只是专性的寄生在人的身体上， 只喜欢人。 对对 对， 对 人类情有独钟， 对动物不太感兴趣。 嗯， 动物体表呢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寄生虫。 嗯， 比如我们熟知的跳蚤 等等，对，对， 好，那刚才呢，我们跟张勇老师一起了解了哈，这个虱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这个感染途径，还有包括呢感染以后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开学季的时候，像在这种小朋友密集的这种地方，现在随着大家的这个人员流动啊，这频率也越来越高，然后流动性也越来越强，所以有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虱子的疫情，也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包括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其实张勇所长也给大家介绍了。最后再给您一两分钟的时间，再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就是从现在这个季节来看哈，我们的这个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自己和身边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好个人的这种虱类感染危害的预防工作。 好的，那么从虱类的这个预防上面来说，首先第一位要做的就是在家庭里边，那么就是个人卫生的清洁，那么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所谓的虱子源头一定要把它掐灭了，那么就是说至少你比方说一周，特别是女孩呢要进行勤洗头发，那么只要你头发保持一种清洁干净的状态呢，往往头虱呢不容易寄生，这是第一个就是小问题需要大家去关注。第二个问题呢，一旦我们说感染头虱了，那么大家刚才说了，我们无论说从剃光头的角度，或者是甚至可以剪短头发便于我们检查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措施和手段，甚至包括我们说物理方法，那么可以把它用这个篦子来进行清理，定期清理，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去做的。另外一个需要关注提醒大家的呢，可以感染头虱的这个家庭成员，那么要进行对他的这个使用的毛巾然后衣物要进行消毒或者煮沸的处理，然后进行相对的隔离，这样的话防止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提醒的。还有一个呢，一旦说感染头虱了，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到一些公众场合，那么包括电影院啦，什么其他的人员流动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场所，那么尽量呢我们说居家进行一个治疗，实际我们刚才介绍了有一些物理的手段、化学的方法，那么在短期内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根治。等我们防治好了以后，大家再进行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 这个也需要提醒大家， 也就是自觉自行的来切断这传染源， 对， 传染途径哈，传播途径。 还有一个呢，我想就是说，如果物理方法那么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我们刚才给大家建议可以使用这个50%的百步汀，甚至自制的0.01%的这个氯辛龋酯的洗剂，那么对虱子都有杀灭的作用，至少在目前咱们国内虱子的抗药性还没有那么强。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跟咱们疾控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张勇张所长一起聊了聊关于预防头虱的话题。我们的疾控中心也会一直去监测哈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个虱子的危害疫情的情况，当然如果咱们市民朋友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也及时的可以向我们的疾控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这种咱们这个投诉也好、举报也好，或者是这个报告疫情的啊， 这也是 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的这种责任。谢谢张所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啊，我们的健康北京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听听阳光的声音。